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今天我们都来拼图片之 Pinterest 的图片社交路。图片社交网站 Pinterest 是湾区著名的独角兽之一，它的名字来源于 Pin 和 Interest 的结合。那这个名字的取法同 Groupon 取自 Group 和 Coupon 的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Pinterest 是由本·希伯尔曼、保罗·夏拉和伊文·夏普于2009年创建的。那现在呢， Pinterest 是图片社交领域的第一名。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 但是在创建之初， Pinterest 的发展颇为曲折。 Pinterest 这个网站的功能，简单来讲呢，是允许用户把自己喜欢的图片都通过 Pin 的方式保存，然后呢，这些图片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别组织起来，这些整理好的图片库又同时可以共享给其他用户。另外，用户还可以选择 follow 其他用户，这样 Pinterest 就基于图片合集和用户喜好构成了一个社交网络。因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图片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那有一些东西，比如衣服、化妆品、艺术品、旅游风景等等，本身呢就更加适合通过图片的方式来交流。通过图片和社交的结合，让在图片上有共同爱好的人构建出一个个独特的社区，那这就是 Pinterest 非常独特的地方。Pinterest 自2009年年底开始开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开发之后，于2010年3月首次在小范围内发布，邀请的主要是创始人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媒体人。在经历最初的小范围发布之后， Pinterest 开始学习当年 Google 发布 Gmail 的套路，已经注册的用户呢，可以不定期的获得邀请别人的资格，而只有受到邀请的用户才可以注册 Pinterest。那这种传销式的发布对 Gmail 这种大容量的 email 系统很好使，但是对 Pinterest 这种图片社交网站产生的效果确实不尽如人意。所以呢，在最初的那段时间， Pinterest 的发展并不顺利，网站上线九个月后，注册用户的数量才刚刚过了10000人，这个结果让 Pinterest 的创始人们很失望。为了吸引用户，作为创始人兼 CEO 的本·希伯尔曼亲自给网站的前5000名注册用户打电话联系，甚至呢还约见了其中的一些用户。这些举措或许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却没有从本质上改变 Pinterest 的早期发展举步维艰的局面。其实呢， Pinterest 的腾飞只是缺乏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图片这种本身就更适合用手机看。但是呢， Pinterest 却一直只关注网站，而并没有开发手机 App。机缘巧合下，2011年初 Pinterest 发布了一个 iPhone 的 App， 同年8月又发布了 iPad 版的 App。 移动端的发力让 Pinterest 第一次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到2011年底的时候， Pinterest 的访问量剧增，迅速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交网站了。2012年 Pinterest 的增长非常迅速，很快就超过了其他社交媒体，成为仅次于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第三大社交媒体。因为迅猛的发展， Pinterest 已经不需要通过玩弄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吸引用户。2012年8月 Pinterest 取消了需要邀请才可以注册账号的限制，之后 Pinterest 的发展更是如日中天。根据2017年的数据， Pinterest 有 1.5 亿的月活跃用户，其中呢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海外。 Pinterest 的创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专注于用户的增长，赚钱一直都不是他们的优先级。那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流量总会有变现途径的，但是投资人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却等不了太久。慢慢的， Pinterest 也不得不向投资人证明啊，自己这个网站是有潜在赚钱可能的。于是呢， Pinterest 开始开拓各种赚钱的途径。经过多年的发展， Pinterest 目前的盈利模式主要有3种。第一， Pinterest 允许企业付费在 Pinterest 上建立自己的页面，用来宣传企业相关的产品，这个做法和 Facebook、Twitter 乃至 Glassdoor 都很像。第二， Pinterest 允许企业通过投放图片广告的方式把自己的图片增加到用户的图片合集里，这些图片被称为 Promoted Pins， 这类似于谷歌和 Facebook 的广告赚钱法，只不过这里是展示图片。第三， Pinterest 还尝试给他手机端的 App 增加了购买的功能，这样当用户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衣服、包、化妆品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购买了，而 Pinterest 则从中抽成。总体来说呢，目前 Pinterest 是赚钱的，但是赚的并不是很多，这和它庞大的用户基数比起来，赚钱的潜力还有很大发挥空间的。但是 Pinterest 还有一个长期为人诟病的问题，版权。网站上的图片被用户选择搜集之后，就被保存到 Pinterest 的图片夹里了， 然而这些图片可能是有版权的，被 Pinterest 的搜集，不付版权费就拿过去给自己做广告赚钱，那这些图片的作者们肯定不干。为此呢， Pinterest 和图片作者们一度闹得不可开交。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的时候 Pinterest 引入了一个 NoPin 的 HTML Tag， 允许网站拒绝 Pinterest 去聘网站的图片，网站只要在自己的 HTML 里面添加这个 Tag， Pinterest 就不允许该网站的图片被聘到合集里。此外， Pinterest 在同年5月份的时候自动的屏蔽了从 Flinker、Behance、YouTube 以及 Vimeo 来的图片。按照 Pinterest 的说法，这些网站的图片大概率都是原创性的图片，所以啊，就统一一刀切的屏蔽了。那经过这些举措以后， Pinterest 的版权纷争问题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呢，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烈了。那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Pinterest 是很成功的，在2014年以来硅谷的独角兽公司里面最瞩目的开始呢是 Dropbox、 Square 和 Pinterest， 后来呢 Uber 和 Airbnb 起来，Dropbox 和 Square 出局，但是 Pinterest 依旧顽强地站在新三角里。那由此看来， Pinterest 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而投资人呢，对 Pinterest 有如此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是投资人看好 Pinterest 的潜力。那举例来说，和 Pinterest 竞争最激烈的是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并且呢 Instagram 的广告非常成功。相较而言， Pinterest 对用户和流量的套现没有 Instagram 那样积极主动。在投资人眼里，如果 Pinterest 去主动增加对用户和流量的套现， Instagram 现在能赚的钱就是将来 Pinterest 可以企及的目标，所以呢 Pinterest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现在 Pinterest 的估值是基于当前盈利能力的，明显被低估了，所以投资人对 Pinterest 有如此大的兴趣。说到 Pinterest，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是Pinterest 的创始人对于 IPO 的态度和很多公司不一样。 Pinterest 的创始人一直强调自己不急着 IPO， 做好当前工作最重要。那这个言论呢，导致很多在 Pinterest 工作了多年的员工陆续离开了 Pinterest，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时候能够套现原始股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如果 Pinterest 一直不 IPO 的话，他们手上的股票就一直都是废纸了，这对他们并不利。那好在最近呢， Pinterest 终于第一次宣布2019年就要开始他们的 IPO 之路了，这样一来呢，员工多少就有了一个盼头。并且最近 Pinterest 也在大范围的招人，看来啊，这是要在 IPO 之前再来一波新发展的节奏。总的来说，正是 Pinterest 的创始人坚持图片是一个更好的沟通方式的理念，促成了整个产品的诞生，而智能手机的普及又促成了这个产品的腾飞。所以啊， Pinterest 是一个典型的借助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东风腾飞起来的创业典型。那之后 Pinterest 的每一步可谓啊按部就班，没有特别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没有令人惊艳的举措，但是能按部就班的好好执行，那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一个初创企业最大的挑战。没有过分追求利润，对自己的产品顾左而余，是 Pinterest 始终对用户保持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 Pinterest 所谓的按部就班中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呀，一个企业创立可能需要一个好的创意，但是一个初创企业的发展壮大，很多时候更是体现在企业的经营上。按部就班的发展壮大看似平淡，其实